第四十七届文艺工作者运动会十一月四号在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举行。本届运动会分为电影艺术、舞台艺术、艺术教育等部门进行，项目比赛有足球、排球、田径和拔河等。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人员、创作家、演员、教师和学生观看。